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二，农历11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本市今天依然维持以晴为主的天儿，光照充足，气温继续回升，能见度和驾驶视线良好，而且风力不太大，气候条件是非常的适宜交通出行。只是今天日出后一段时间阳光比较刺眼，对驾驶安全不利，向东行驶时请您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莲石路进城方向水屯路段有事故，交警及吊车正在现场处理，后方车辆请您绕行泾源路行驶。目前后车队尾排至卧龙岗立交桥。机场高速出京温榆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通州的视觉记忆图片展最近正在展出，这次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图片聚焦中国城乡变迁中文化景观与公共记忆的记忆和保护。通州区有哪些城乡景观与人文风貌，在收集图片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意外的收获，这些照片的背后有哪些人和故事。今天8点左右开始的访谈部分，我们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为您介绍通州老照片里的40年变迁。首先我们还是一起了解一下新鲜的文化收藏服务方面的资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徐德亮播讲的大美大兴，今天要播出第14集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相关消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百名外国摄影记者眼中的北京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图片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展览展出了40多国上百名外国摄影师的500多幅摄影作品，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给北京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摄影师的足迹遍布北京的名胜古迹、现代地标、街头巷尾，他们用镜头记录了20年间北京城市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北京市民的热情与风尚，为北京留下了数10万幅珍贵的影像素材，也成为这次展览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图片来源。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市公交集团将在今天发行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车票。这次发行的纪念车票一套共2张，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据了解，纪念车票在部分有人售票的线路上发售。 与日常公交车普票的购买方法是一样的，乘客上车的时候按照所乘线路现行票制票价购买，下车时接受乘务员检票，车票当日当次车有效。具体发售纪念票的线路包括有835、839、917、917快、937、848、840、856等公交线路。海淀区首部记录中关村创业历程的《中关村40年的足迹》纪录片，还有海淀区第一部创新创业故事的图书《我在中关村亲历者、见证者、追梦者》最近一块首发了。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关村创新发展40周年之际，海淀区通过纪录片和图书讲好海淀故事，诠释中关村精神。在这两部作品中，力求通过不同年龄经历的人物回顾往事，来呈现中关村创新发展40年的精彩画面。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由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的美在江山中国美术馆新年大展，明年的1月18号到2月25号将作为美术馆2019年的开年大展和观众见面。这次展览展出了众多国内优秀艺术家描绘的中国壮美山水，紧接其后的是民族大团结全国雕塑作品展。对于2019年的展出计划，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透露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美术馆将在国庆前后举办大型庆典展览。同时，明年中国美术馆还将承接第9届北京国际双年展、第13届全国美展等一系列的大型展览。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随着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国家战略逐步变为现实，冬季滑冰、滑雪、冰雪游成为了新的热门。寒冬季节用户的旅游热情不减，冰雪游正成为公众旅游的新常态。据介绍，12月的预订人数比去年同期已经增长在50%以上。今年的冰雪旅游预订主要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以家庭为单位预订也不少。冬奥的虹吸效应让更多的人聚焦张家口，预计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张家口周边的雪场迎来了预订出行的高峰。今日未来馆云端美术馆手机应用最近正式上线了。这个在线美术馆旨在打造一个聚集艺术家、策展人和课程的新媒体专业平台。那么其中呢，未来云端馆栏目不仅收录了2届未来馆艺术家主要的新媒体作品，还在全球范围内征集了将近200位艺术家的600多件新媒体作品供大家欣赏。上周四，一本带有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亲笔签名的《苹果世界》杂志在拍卖会上竞拍出了近50,000美元的高价。这本杂志是1984年2月份的出版，版面呢是很有标志性的，是当时乔布斯和3台苹果电脑合影的经典造型。但是在加入了乔布斯亲笔签名之后，它的价值就更稀缺了。虽然签名留下的痕迹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杂志收藏者还提供了现场签字的证据。要知道，乔布斯生前并不喜欢为别人签名留念，所以他签名的数量是极为稀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备受关注的新机场高速有了新进展。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已经展开，今后新机场高速将向北延伸8.7公里，并连接到南四环。同时，未来2个机场间的交通联系也基本搭建完毕。未来市民驾车从新机场出发，70分钟可以到达首都国际机场。公交集团新开通了一条定制商务班车线路和3条快速直达专线。商务班车的运营线路是每个工作日从百子湾到东四10条。那么3条快速直达专线分别是专线93、195和196。新线路将方便南部房山的烟宝、富盛家园、五矿名品，还有东部的土桥、梨园等居民快速接驳地铁和通勤的这个线路。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北京公交集团网站或拨打96166服务热线来咨询。工信部最近发布的消息说，针对用户反映的手机卡异地销户难的问题，工信部已经要求3家基础电信企业最晚于明年的1月1号在全国正式提供手机卡异地销户服务。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会长、天坛医院副院长张立伟接受采访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迅猛发展，海外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回归，有力助推了我国微创神经外科技术的发展。 王静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这样的一个专业人才，他一定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一些问题，把更多先进国家的先进的理念能够为中国来服务。他们这样的人啊，是非常稀缺的，既架起了这个中国和世界这种桥梁，同时呢，他们知道中国哪些短板，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让世界和他们进行对接，对于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院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请听第十四集《万亩古梨园，风味满京南》。今天我要跟您说的大兴的这个地方啊，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最能概括它的美，那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个地方就是古梨园。当然这个诗写的是什么呀？下雪，就像下雪似的，梨花不是白色的吗？现在呢又是冬天，梨花是春天开的，你这有点牵强吧。没关系，我再给您说一不牵强的，春看花发千树，夏至绿树如茵，秋摘满树佳果，冬赏雪压琼枝。在这一番四季的美景也在古梨园。大兴庞各庄万亩古梨园是华北地区啊面积最大、树龄最老、品种最多、开花最早的古生态梨树群啊，京白梨、风水梨、黄金梨、红霄梨、烟梨、子母梨，有20多个品种呢。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这么一棵呀古梨树，有400多年的历史了，400多岁。相传这棵梨树结出的梨，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曾经作为贡品进贡给皇宫。到现在，您要看它呀，那还是花繁果盛，根深叶茂，而且生产能力还倍儿强。每年啊能生产2000斤左右的金瓣黄鸭梨，所以村里人管它就叫吨梨树啊。怎么叫吨梨树啊？您想想，2000斤左右啊，那不就快一吨了吗？那个，这是当地人对这棵老当益壮的古梨树的爱称啊，吨梨树。现在呢，这吨梨树啊，不仅成了梨花村的象征了，也成了大兴特产金瓣黄鸭梨的代表作。哎，咱们说这个金瓣黄鸭梨啊，咱们先说说鸭梨。谁没吃过鸭梨啊？大人小孩、老头、大姑娘小媳妇儿全都爱吃啊，又甜水又多啊，还能煮梨汤，还能熬梨水，怎么吃怎么好吃啊。切完了以后就金糕条，也是北京的吃法啊。那我问问您，这鸭梨原产于哪儿您知道吗？鸭梨从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咱们中国人最爱吃的食品水果您知道吗？再问您一句最常见的问题，但是您未必回答得上来，这个鸭梨为什么叫鸭梨您知道吗？哎，这我一个一个给您聊一聊啊。这鸭梨产在哪儿啊？原产就是我国，就是咱们国家。哎，早在《诗经》上就有记载，咱们国家梨树的栽培最少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那么长期栽培呢，这个品种就越来越优良，所以咱们国家的梨可以说在世界上那都是最好吃的梨。 啊，咱说这大型的这梨呢，那当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爱吃梨呀？那就从2000多年以前就爱吃呗。哎，《史记》呀，哎，什么《西京杂记》呀，啊，等等，好多的古籍当中，都记载了中国人爱吃梨，种梨树、看梨花，哎，结大梨、吃梨这些个事儿。最著名的，你像唐玄宗李隆基，他是最爱音乐，最爱戏曲，他呢经常自己吹奏乐器呀，或者自己呀粉墨登场，跟一帮子弟们，什么叫子弟们？就是演员们啊，在一块儿啊排练节目，哎，在一起演奏音乐、唱戏。那这地方在哪儿啊？就在长安城啊光华门禁院中一处广植梨树的果园里进行表演，哎，进行排练。所以呢，后来说戏剧界叫什么叫梨园，管唱戏的叫梨园行的人，为什么呀？就是从这儿来的。您看这梨树，它跟艺术还有关系呢。往往说梨园界的祖师爷是谁呀？唐明皇啊，唐明皇是谁？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就因为他在这个梨园当中，哎，演奏乐器、唱戏，所以后来唱戏的就奉李隆基当祖师爷，他们自己叫梨园行。这都是知识啊。再者一个，这鸭梨啊，写出来是鸭梨啊，鸭子的鸭，这个水果这个梨，上面一个梨，下边一个木，这个梨，北京叫鸭梨，天津叫鸭梨儿，鸭在大音上啊，梨在儿化音上，鸭梨儿。它为什么叫鸭梨呀？或者说不加儿化音，为什么叫鸭梨呀？有这么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原来叫雅梨，哎，你看梨花一开多漂亮啊，梨树也很雅呀，这果子你看这啊，梨搁到案头就好像一个什么摆设似的，这流线型又那么好看，很雅致，所以叫雅梨。哎，叫白了叫鸭梨了，北京人再加上话音叫鸭梨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更是为大家所接受的，为什么叫鸭梨呀？就是鸭梨呀，它其实是一种白梨，虽然说表面有点泛黄啊，其实是白梨这个品种，就它那个梗的那块啊，它是饼，饼连着那个果实，就是那梗啊，连果实那块老有一点凸起，您不信您琢磨，是不是鸭梨那都是这样，它不像苹果似的直接是凹进去了接那梗，这鸭梨这老有一个凸起的这么一块再接出那梗来，那凸起那块圆不噜噜的，就跟那个鸭子那个脑门似的，所以叫鸭梨，形似鸭头。那这种说法呢也被大家所接受了，认为这个鸭梨，鸭梨确实您拿过这么一个鸭梨了一瞧，尤其是哎梨饼那儿，就是梗那儿，它那个凸起那小圆圆的那块，就跟鸭子脑袋一样，所以叫鸭梨，大鸭梨啊。但是这不是北京话了，北京话叫大鸭梨。哎，这个鸭梨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这有朋友就问了，说黄鸭梨大家都见过，这金瓣黄鸭梨是怎么回事啊？哎，这有故事了。据咱们当地的村民，有一位寇殿荣老人，他讲说，相传啊，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梨花村呢有一个姓寇的秀才，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颇受万历皇帝的赏识。有一年的中秋节，这位寇秀才被万历皇帝啊招到宫里赏月，你看这待遇多高啊啊！这赏月的时候呢，这寇秀才从怀里啊拿出两个又大又黄的鸭梨，哎，自个儿吃一个，皇上您吃不吃？我贡献给您一个。皇上一瞧，那我就吃吧，拿过一个来，吭哧这一口，呵，这梨子那么好吃啊，又脆又甜又香，呵，真不错。皇上越吃越爱吃，嘁哧咔嚓把这梨都吃了。寇秀才一瞧，得了，我这个也归您得了啊，不好意思啊，您那没了，我这重新吃，接着吃，这不行啊。皇上拿过来又给吃了， 这一高兴就把这个梨命名为叫金瓣黄烟梨，那等于受了黄蜂了。说这故事靠谱吗？您还真别说，据《晚蜀杂记》这本古书记载，早在1593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21年，梨花村的梨就曾经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宫，被明朝的万历皇帝御封为金瓣黄。哎，所以这个金瓣黄烟梨呢，也是当时的官宣啊。说这个金瓣黄烟梨为什么好吃？这个寇殿荣老人也给咱们解释了。感情啊，这个梨花村的位置在永定河东岸，冲积平原，那是沙质土层，下层就是肥沃的淤泥呀、啊。可上层呢是松软的沙地，这沙地呀、啊，在阳光的照射下，那显得闪闪发光似的，就跟表面蒙了一层金子一样。所以当地人呢，把这种沙地叫蒙金土。只有这种蒙金土种出来的烟梨呀、啊，个儿大，皮儿薄，色黄，肉才脆。要是在冬天，您屋里放几个金瓣黄，那整个屋里是梨香四溢，就这么好，就这么香。人们到古梨园游玩，除了欣赏美景之外，那当然也不能忘了犒劳自己的肚子。哎，梨花村的美食也能让您吃到肚圆。从2001年开始啊，梨花村就开展了民俗旅游接待，村里现在已经发展了64家民俗户，每家都有自己拿手的绝活啊，梨汁鱼、一锅鲜啊、柴锅炖等等。啊，梨汁排骨，用梨汁调酱炖排骨，排骨带着梨的香味儿，那多好吃啊。这梨花村还有一道与众不同的食物，叫状元饺。相传呢，梨花村曾经出过一位状元，在他进京赶考之前呢，他的母亲特意为他包了饺子，好吃不过饺子呀。后来呢，梨花村就流传下了吃状元饺的习惯。咱平时谁都吃过饺子，但是梨花村这饺子跟咱平时吃那不一样，是白菜花生馅儿的。每年呢，村里还会举行状元饺比赛，家家户户都会在基础款上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品尝过古梨园的风味美食，每家的小院呢也都自有天地，南瓜、葫芦、砍瓜、舌头、丝瓜、流星锤，这些个瓜果蔬菜都在满院的藤架上安了家。哎，您坐在藤架下欣赏着这农家美景，再来一壶浓稠的梨汤，那是又甜又暖胃呀、啊。天下手艺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 蓝舍硅藻泥，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盗汗的感觉。 嗯， 尤其是这些老照片多数呢是出自当时的这个西方人。 嗯， 啊，这一点让咱们觉得特别遗憾啊。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着手来整理我们自己的记忆。 对， 你现在存在的就是以后的记忆，是吧？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保留现在的城乡样貌， 嗯， 其实就是在做一件带有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而这种城乡样貌的保留呢，还不是根据就是说它目前有多好或者有多不好，这个都是次要的。我们只是做一个客观的， 嗯， 这样的一个记载。 嗯， 我们只是相信这些影像将来一定会在很多层面具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存在的意义的价值呢，会慢慢的被人们发现。 嗯， 啊，这就是这个课题的缘起吧。 嗯，所以叫通州视觉记忆。那实际上你们所要记录的也是通州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它的这个样貌，而不是说去挖掘更古老的那种，是吗？ 其实我们还是立足当下的。 立足当下。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当时就是现在通州区的这个常务副区长刘桂明区长，当时他的第一反应特别有代表性。 嗯， 他说这个事情太值得做了，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平常都处在这种变化当中， 是你就会。就是你总是看到那个变化，你就会忘了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时候我们同事们之间也回忆起来，就是以前在工作时候随意的拍了一张照片，哎呀，再过几年以后拿出来，大家就觉得好珍贵。哎，那个时候拍的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哈。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也没觉得怎么样。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通州老照片，我们坚信我们这些图像一定会很快的就变成通州老照片的。 所以我们编辑也专门给大家做了一组这个老照片哈，大家如果现在想看的话，发送通州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发送通州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孙杨和范公庆两位同学是领衔了这两个课题组，是吧？ 是我们一个课题组下呢，我们其实是做了两年嘛。 嗯， 然后这两年内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课题的推进啊，实际上也是在一种边摸索边确认的这样的过程。而在两年呢，就是前一年的拍摄的这个我们的采集点呢是在市区。第二年呢是转入了乡村。他们俩分别负责这两年的主要的工作。 谁是负责第一年的？ 嗯，我是负责第一年，范公庆。 范公庆， 对对对，我们负责那个南大街那部分的拍摄。 啊，跟我们说说您主要是拍摄了一些什么样的节点？ 我们那个就是主要就是在那个通州的南大街区，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它是一个就是有好多胡同组成的一个街区。 嗯， 然后完了之后，里面还有特别著名的那个通州的那个清真寺。这一块的包括建筑啊，包括那个当地的居民啊，他们非常有那种很有特点的那种生活气息啊。这些东西是我们第一年拍摄的那个成果。当然那一年就是王超老师给我们拍摄任务的时候，那是在第一个夏天，最热最热那个夏天啊。我们这个拍摄团队当时去跟那个就是跟当地的居民去拍摄，他们都觉得哎，你们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而且那么艰苦。因为对我们学生来说，就是利用暑假的期间一开始去布置这个课题。 嗯，好，一会儿这个范公庆又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拍摄当中的故事哈。孙杨是第二年拍摄的，你这个是拍摄了哪些地方呢？ 对，我是第二年拍摄的，我等于是负责了四个村庄的拍摄，然后这个四个村庄呢，分别是在通州的等于是四个乡镇。对， 四个乡镇，哪四个？ 一个是裘庄村。然后还有一个是儒林村。然后还有一个是黄木场村。还有一个是新各庄村。四个村。 是啊，这个黄木场村，我们昨天专家刚刚来说过通州的这个记忆，黄木场这地名的由来还说过。 对， 就是那时候从那个南方这个运那个大木头来建着北京城，北京城不是水上飘来的北京城吗？黄木场就是一个点儿卸这个木头的哈。那么这个应该说是这两位同学是领衔，他们带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人一起来进行这个拍摄，最后我们呈现的时候，实际上王老师，我们是用很丰富的这个方式来呈现的啊。 这个呢，我再简单介绍两对，就是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技术组合啊。现在呢，其实啊，这个所谓的叫做图像科技这块啊，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实际上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获得影像的这个方面呢， 实际上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团队，实际上是我们合作的一个企业伙伴 啊， 双百爱玲珑，他们所做的呢叫做图像的真正意义上的叫图像采集，而这种图像采集呢跟他们俩干的这种啊我们叫做传统摄影的拍照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啊。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比如说用一台很集成的这样的一台设备， 嗯， 这台设备在每一个就是他们经过这个有一套专业的计算方法，比如说在一个厂区， 嗯， 一个街区或者一个城镇呢，他会设定一个，比如说每隔多少距离他就要采集， 啊， 进行一次采集， 嗯， 这一次采集下来的话呢，他得到的不是说几张照片，他得到的是一套球幕数据文件。球幕数据的概念就是说从脑袋顶上一直到脚底下、所有的全包括，而且呢它这套东西呢能够做到我拿我们的话讲啊，全景深全影调海量无上限的这样的一套数据， 嗯， 然后我们想要的任何全景图都可以从这个球幕数据当中裁切下来， 嗯， 这是第一。 嗯， 第二的话呢，它可以输出成，高清的流媒体。第三呢，这个球幕文件可以直接转换成我们现在也比较熟悉的这种虚拟的 VR 的这样的这种结果。 就戴上个眼镜，我就能转着四圈来看这个了哈。 而且呢，这个结果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实现到了网络云端上。 哦。 啊，其实呢，就是这两种就是最新的科技， 嗯， 和传统的这种拍摄呢， 嗯，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起呢，才是这个课题最重要的这个亮点， 嗯， 啊，因为传统摄影嘛，大家都很熟悉， 是 啊，这个球幕采集呢很先进，但是呢，现在也是成熟技术， 嗯， 啊，我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两个技术之间做了一个嫁接， 嗯， 因为我们发现呢。无论是球幕采集这种先进的科技， 嗯， 还是传统摄影的，它总会有一些，自身局限到带来的这种短板，而这两个系统的结合呢，形成了一种，哎，这两个系统互相的补益， 嗯， 那么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全因素采集。 所以说这次这个展览其实呈现很有意思，咱们不是光看这个通州的这个照片，而是说在等于是在你们的这个电脑在这个网络的云端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叫什么球幕的这样的一些影像是吧？ 是这样，我们有三个主要的概念， 嗯， 第一呢，前期刚才我介绍的叫做全因素采集， 嗯， 就是说按说呢球幕采集已经是物理层面的全因素了，但是呢我们觉得它缺一样， 嗯， 缺一种那种情带有情感的带有温度的那种人文关怀性质的这种特征， 嗯， 因为它是求全的嘛， 嗯， 所以这个特征呢刚好是我们的摄影所以最见长的， 嗯， 所以加上了这一部分以后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因素， 嗯， 第二部分呢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在云端呢叫做这个视觉资产， 嗯， 就是当这些数据当这些比如说可视的东西或者说数据性的东西完全它经过梳理编辑然后在云端实现的一种存储然后能够支持大范围的这种比如说上传下载增添然后以及这个分享的时候， 嗯， 它就变成了一种数据化的资产。 这样您简单的说如果我们在现场看能看到些什么？ 我们在现场看呢就会有等于有三套系统， 嗯， 一套系统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照片， 嗯， 照片里头分他们做的这种社会纪实档案摄影， 嗯， 还有这种从球幕文件里生成出来的全景图， 嗯，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在现场我们有一台专门的电脑，直接连到云端， 嗯， 你在云端访问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 VR 的效果下去访问每一个点， 就好像设身处地的待在那里一样。 对了， 嗯， 啊，同时呢，你还能在那里头获得很多数据。 对你进了那个点之后你还能点进去再看里头就是一幅一幅的这种照片了哈、 啊。而且我们现在呢正在继续的做这种照片和这些点位的链接工作、 嗯、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啊。第三套系统呢是我们在做到了后期的时候啊、 嗯、 我们做的一套就是基于这个球幕文件和照片呢做的一套带有交互性质的 嗯 这样的一个环形大屏幕的展示。在这个系统下呢、 哦 就是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这个中控台上， 嗯， 根据自己的喜好，更加直观的，就是摆脱网络的啊，更加直观的 去选点，然后去看图，图里面包括全景的和这个档案计时的， 嗯 啊，那等于现场你会看到三套系统，那么额外的话呢，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呢，他还可以阅读文献，因为这个课题展呢，我们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标准意义上的艺术展去做 啊， 我们还是要向所有的观众交代清楚，就是我们关注什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啊。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再把第一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通州老照片里的四十年变迁。通州地处千年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端，是北京重要的对外门户，又兼为漕运终点，接京津冀三地，堪称水陆通衢。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现在的通州地属哪里吗 ？A. 燕国 ，B. 赵国。C. 齐国。 来，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到底是现在的通州在春秋战国时汉是属于燕国、赵国还是齐国呢？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展览叫通州视觉记忆大型影像汇报展。那么这个展览呢，如果您想看到展览当中一些图片呢，您发送通州这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通州视觉记忆课题的负责人，发展规划处处长王川，以及摄影团队的两位负责人孙阳和范公庆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这个展览，是这个中央美术学院咱们搞的一个课题哈，王老师，那么这个展览现在是在哪里展出呢？ 这个地点啊，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啊。 因为我们这个课题是落地通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课题， 嗯， 所以呢，刚才我也说了哈，我们并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艺术展去呈现， 嗯， 我们这个课题对口的通州区政府呢是国土规划局， 嗯， 啊，就是他一直是来跟我们对接来做这个课题， 协助你们做这个。 最后呢，我们也是跟他商量的，就是这个课题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在通州去做，那么这刚好呢，您知道通州其实有一个非常就是全国就国际盛名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区，就是宋庄嘛， 对对对。 最后呢，我们这个落地是落在宋庄小铺村的叫做怀古林当代艺术中心，那么这个中心的负责人洪峰先生呢，我认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知道了这个展览以后啊，他就立即无偿的拿出了他的空间，然后完全按照这个展览的要求重新装修。 哇！ 我觉得这个展览能有，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貌啊，跟他这边的和以及通州区政府这边的，就是持续的支持啊，是分不开的。我在那个汇报的当天我就提到了哈，我觉得没有区政府，没有各方的这种支持，包括他们在现场拍照的时候，各区县乡镇街道的这些干部的这种支持协调啊，这个想法你只能是个想法，根本就无从实现， 是吧？那么说到我们刚才说了，发送通州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这次展览上的照片。洪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就在微信上问，他说通州老照片怎么看着不见老啊，他说那时候应该通州是大片的农田、农舍和劳作的农民啊。这个其实王老师刚才也说了，其实它是叫通州视觉记忆，当下的这个记忆对于将来来说它就会是一个老照片，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合适的不应该叫它老照片，就是通州视觉记忆，是吧？ 其实我觉得老照片吧，其实是大家一个能够上口的这样的一种指代，是吧？ 对，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因为通州区的变化，它的那个速度啊，是一个就是非常态的这种啊，一般的这种历史进程的演化，所以它我们坚信我们的这些图像、这些照片，变成老照片的速度也会是很快的。 来，我们说说拍这些照片的故事吧。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摄影团队确实是把视角聚焦在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里头，这里有和这个过世的老板一起在院子里栽种石榴树的这个朴奶奶，还有特别热衷于装置艺术的这个管振英老夫妇，跟我们说说吧，这些人物是怎么选出来的。 好， 哎， 其实 小范来跟我们说说哈。 好，其实我们在选择这些家庭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了每一户家庭他们其实都非常非常有故事啊。 嗯 啊，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后来攒成的那一本拍摄日记，觉得都能做成一本书啊，影像啊文字啊记录下来都特别宝贵。 嗯， 那对于这个对于这种人物纪实摄影来说呢，其实一开始最困难的就是怎么跟那个拍摄对象去拉近距离，因为我们对他们一开始其实是陌生人，就是对。 哎，那可是拍照不是大家也都是我们想象的就是他在那干什么你就远远的拍就完了。 对对对，但是真正如果要是做纪实的话，就是应该就是真的要去跟他拉近生活啊，甚至是走入他们生活中间， 就是让他拍摄到他生活的常态，是吧？ 对对对。那对于我们就是像我们作为学生也好，我们一开始那个拍摄的时候，那怎么去跟他们接受呢？我们就一开始就是说跟王川老师一起啊，而且是跟当地的居委会啊做了很大的帮助，跟他们支持下我们选择家庭开始拍摄方案。那比如说我手里这张，现在看到这张就是朴奶奶这个照片啊，他们家就特别有特色，就是说他那个院子这个四合院在那个他们那个街区非常有名，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经常朴奶奶还跟我们说地方经常还来拍电视剧什么的。然后完后呢，院子里我们说种了一棵石榴树，这棵石榴树呢当然是他老伴儿啊生前给他留下的。那朴奶奶80多岁的身体非常健康啊，参加那些那个居委会的活动啊，社区活动也很积极。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在秋天回访的时候啊，正好又去了朴奶奶家，然后他们家那石榴成熟了啊，奶奶特别热情的带着我们，就是啊把石榴摘下，我们都不好意思，因为石榴长得特别大特别好，然后奶奶特别诚实，摘下来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现场给我们吃啊，然后我们拍照片啊，那这种拍摄的关系啊，其实是啊，也是我们老师要求的，也是说我们能够啊，我们也是觉得这样的照片是有温度的啊，是有情怀的。 我们看到你们拍他们小院的这个石榴树，还有这个奶奶应该是拿着那个巨大的石榴，这个石榴真的是好大好大呀，这个我觉得得有巴掌伸开这么大的一个圆圆的了。 对，而且他亲自剥开给我们吃，那种感觉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嘛。这样的照片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如果即便是看到这种照片都知道这是真真切切拍出来的，而不是说跟您说好老人家您坐着别动啊，我们给你拍张照片， 不是摆拍的， 不是摆拍，对对对 啊。 而且呢就是说这种邻里关系，因为胡同其实给人感觉最多就是他邻里关系特别好，所以一开始呢我们是啊希望啊，老师介绍啊，居委会介绍，帮我去拍照片。拍到后来就变成什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拍着拍的时候啊，就被这个别人人家说，哎，你们也去我们家拍拍，我们家也特别有故事啊。甚至是啊，一边唠嗑，有时候在马路上遇到了，在马路上说，哎，我这骑三轮车也给我拍个照片，就这种形式又会好多，就是然后变成啊，我们走街串巷的变成大家都知道，哎，这是央美的学生啊，他们现在在拍这些做这些事情，他们要留些记录啊，这种感觉就是最最真实的写照，就是这也觉得我们的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 啊。所以说就是你们其实拍这个照片，而且还要把它背后的故事给记录下来，是吗？ 对，没错。所以就是刚刚那个王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做这种事，就是相当于是啊，除了是啊，只是拍照记录之外呢，我们肯定要配合啊，那些包括文字信息啊，整理，就因为这样完了之后是一整套的一种这种叫做是跟视觉相关的整一套记忆，就是 这个我可以插一句哈，就是拍照这个就是这部分的工作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得多，原因呢有两点。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两个系统啊，采集系统和摄影系统结合起来，就是为了互补嘛。那么摄影这边它擅长的是一种比较感性的，比较这种带有情感的的这样的一种，这是它的特征。但是呢，就是由于我们这套东西呢，它就是一套带有就是档案性质的，照片，所以它又要求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客观性。所以呢，其实就是最费劲的呢，就是在这中间啊，找到那种拿捏的那种尺度，就是你又有要有一种那种又有这种情感的表达，这种跟他们说的这种拍照的摄影师跟对象之间的互动，但是同时呢，你又不能太过，就是我们不能照片不能做那种太煽情的东西，那因为那样的话呢，它就跟档案的要求呢又有距离。 您要做的是纪实， 对，我们就是做这样的，就是但是当然了，我们最后还是通过反复的这种啊，这种讨论啊，就是我们筛片子的过程是非常的，其实是很痛苦的啊啊，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都拍的挺好，但是回来大家讨论的时候，你还要回到一个我们总体的标准上， 客观的这种 视角 啊。 但是呢，就是最后这个尺度呢，

百里长安街东端，是北京重要的对外门户，又兼为漕运终点，连接京津冀三地，堪称水陆通衢。春秋战国时代，现在的通州地属燕国，燕昭王的时候开拓北疆，当时的渔阳郡就辖及了现今的通州地区。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您答对了吗？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1958年3月7号，通县通州市划归北京市，同年4月28号撤销通县专区，将元霞、蓟县、平谷、三河、大厂、香河五县划入唐山专区，密云、怀柔划入承德专区，固安县划入天津专区。通县与通州市划入北京市后，二者合并改名通州区，1960年2月改名通县。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哪一年开始通县撤县设区，开始设立通州区吗？ A 1987年， B 1997年， C 2007年。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哎，春秋战国的时候呢，通州是隶属于燕国的，像秋子啊、新宽体盘啊、黄老大呀，还有这个红十字啊、红生啊，这个田耕啊、彤彤啊，哎呀，答对的朋友好多啊。看来大家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历史还是非常的熟悉。还有深，顺其自然还问说是在哪儿啊，哎，后来也答对了哈。还有 fans， 还有范兰峰、英子，大家都特别热情地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还有枫叶，还有 ZWX 蓝呐、合家欢乐啊等等等等，很多的朋友。好，那么第二道题呢，朋友们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就是哪一年开始通州撤县设区，87年、97年还是07年呢？1987年、1997年和2007年啊。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通州视觉记忆大型影像汇报展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通州视觉记忆课题的负责人、发展规划处处长王川，以及摄影团队的两位负责人范公庆和孙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展览哈，介绍这个通州，应该说这40年的变迁，通过对于现在人们生活的这种展现和记录是有所了解的哈。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些照片的话，发送通州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就能看到了。那么刚才呢，这个小范跟我们是说了一下这个，你是在通州的这个 南大街 这边拍摄的哈。小孙来跟我们说说吧，村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哈。 对、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因为跟他们的那个南大街的体系其实是完全两套体系。 哦， 开始我们的那个摄影团队呢，我们特别的焦虑。 嗯， 就是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不知道村里我们能拍些什么，因为农村嘛、乡村嘛、我们原本概念上有一个植入的，就是开始的意义，它就是应该是那样的农村。 嗯， 那我们拍什么呢？后来当我们的摄影团队呢真正进到我们的这个四个村以后，发现这些疑虑就全都是多余的。 哦， 对，就是你每到一个村里面，你就会感受这个村真的是每个村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文化和氛围。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像裘庄。 嗯， 裘庄，嗯，这个村特别有意思，它呢非常的规整，而且呢不大，但是呢这个村里的村民呢都是特别的和善，比如认识的不认识的见面都会打招呼，比如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是在街上拍摄的时候，也是等于是夏天嘛，非常的热，然后那个旁边围观的居民就会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解释清楚以后，人家转身回家了，我说哎，这还挺怪，然后一会儿出来拎了一包那个冰镇的矿泉水， 嚯， 对，真的是，其实跟人家就是素不相识，但是你可以看到裘庄的居民真的就是这样 啊，特别淳朴， 对，特别特别的淳朴， 嗯。 说摄影对象还亲自给你们做过饭是吗？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在拍摄那个高庆贾爷爷和贾玉玲奶奶家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开始也是像范公庆一样，就是我们会跟这些摄影，就是这些被拍摄的对象呢，就是做一个就是很深入的接触吧，或者说是了解， 嗯 啊，然后 说是访谈也好，就说是聊天也好， 对，聊天 先跟人沟通， 对对，就先跟人沟通， 嗯， 然后呢，让拍摄对象别那么紧张，放松下来。 嗯， 后来呢，开始就是拍嘛，然后拍着拍着，我们时间差不多了，然后也是老太太就出去了，我们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然后一会儿骑着小三轮回来了， 嗯 啊，后来就准备开始说给我们烙饼做饭。因为老太太本身，其实我们在聊天过程中了解，就是我们这老奶奶本身其实是有这种退行性关节炎的，对，而且走路那几天可能是正在发作，就是很不容易，一直我们拍的时候她都在坐在炕上， 嗯， 然后那时候然后突然到这厨房里，然后还是你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是猫着腰，然后在一个特别低矮的小桌子上给我们和面，然后烙那种肉饼。 哇， 嗯， 好香啊，想那个。 是是是，这是，嗯，这个真的是当时我们摄影团队那个所有的人眼圈都红了，因为， 嗯， 怎么说呢，这个真的不是一张肉饼这么简单的事儿。 你们拍的他的是什么呢？是哪一面呢？生活或者是什么呢？劳作， 对，其实这个是这样，就是说，贾玉玲奶奶家呢，严玉玲奶奶家，抱歉，严玉玲奶奶家呢，其实是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小院儿， 嗯， 这个小院儿呢，就是非常有特色，代表了呢，其实可能是80年代左右的这种建筑风格和里头的那种家居风格，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就去，严奶奶家去开始拍摄， 他们还住的那个床，就是还有点像炕那个感觉哈。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那个小院非常的，就是，两位老人分别住着嘛，但是那个小院非常的干净， 嗯， 那个家里也是打扫的一尘不染，什么都是井井有条的。 嗯嗯 嗯， 那种红白格的门帘啊什么的，就特别熟悉的那种感觉哈。 这个我到现场的时候啊， 嗯， 我一进屋我一看，就他们这些摄影器材啊。 啊， 把那个正堂屋啊就给堆满了，已经给老两口的挤在炕上待着。 嗯， 然后呢他们跟那儿忙活。其实我说是我的感觉哈， 嗯， 就是包括南大街包括后边的这个乡村啊，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不管是市区的还是乡村的这些这种当地的居民啊， 嗯， 就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这种理解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嗯， 就是他们很快就清楚了你们是在做什么，因为这里头我们的那个采集团队的他的那套设备啊， 嗯， 有点像那个搞测绘的那个东西， 哦， 所以当时呢区里边还提醒我们说的那个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别吓着， 不是要拆迁什么的，但是呢，其实实践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哦， 就大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嗯， 就是理解了他们这些人在做什么， 嗯， 然后马上就报以这种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啊， 嗯， 当然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也是以一种非常非常就是尊重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作为一种基点， 是 啊，就包括我们下面还是要我们要给所有的拍摄户， 嗯， 都要选择一张就是他们喜欢的照片 送给他们， 要挂回到他的屋里去。 哇， 我们觉得这种呢是一种，就是不是那种一锤子买卖的那种感觉，大家是一种长期的深度的这样的沟通。 是，说起这个通州哈，洪生说，我上个世纪70年代初去那儿野营拉练过，也是一位上了岁数的朋友。他说那时候我就知道通县的黄色的大西红柿好吃。您记住了，西红柿是黄色的，现在看不见了。所以你们就是到了通州之后，其实能够接触到很多可能自己平时生活当中会不太熟悉的这样的一些人啊事啊以及一些场景哈， 对对对， 嗯， 对，所以 对，你说起那西红柿，那个还真是黄色的。 真的呀？你吃的这黄色的了？ 是是，我们在拍摄那新各庄的时候，就是拍摄了一个他们新各庄村。我们一进去，我跟我的教授，那个春节的那时候我们去看，哇塞，那个就是那个地，那个整个那个村庄干净的呀，那个地都可以见缝。 嚯！ 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九个人，有九个人组成的，九位老人组成的一个清洁队，在打扫整个村庄。 嗯 啊，然后等我们那有一天是拍花圃，拍完了，他们去那个菜园和花圃去买菜， 嗯， 然后看见我们了，然后还让我们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我们当然说没问题了。然后临走的时候还丢给我跟我的摄影团队一大包西红柿，那个西红柿就是黄色的。 好吃吗？ 好吃，好吃，好吃。 是吗？哎呀，还真不错。你看我们朋友们也是对这很了解，那看来说现在还是有的哈。 有有有有有。 哦，在通州什么地方？ 新各庄。 新各庄那边哈。好。除了这些人文的记录，还有很多这个通过对通州历史文化建筑的记录来展现这里的这个这个风情哈。比如说是通州南大街的这个清真寺，据说这个清真寺元朝的时候就有了，是吧？小范，你们在这做的拍摄？ 对，因为那个拍清真寺的确是啊，这是我们那个整个阶段可以说是最有挑战，或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清真寺，的确是它最早就是从元朝，因为我历史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大概知道是1311几年的时候啊，特别有历史。然后后来又修缮过呀，扩建过呀，而且它不仅仅是作为清真寺，它还开办过学校，就是现在那个清真寺旁边还有小学和幼儿园呢。 啊， 就整个是连在一起的。 嗯， 那说回到这个清真寺，因为我们是学摄影专业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还真过了一把瘾。因为清真寺里面建筑特别特别精美，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是通州最大的一个清真寺，而且它里面的建筑它分啊南北四院，因为大家知道它分那个南殿和女殿啊，这是这样的。然后它里面整个那个结构都非常的规矩啊，虽然是深藏在胡同里面，就是如果你不去的话，感觉都不知道那有个清真寺，但进去之后里面洞天非常大，就是对对对，而且就 它那种我看你们拍的里头这个建筑啊，尤其这装饰非常精美哈。 对，他们叫什么叫金铸朱漆啊，重装彩饰，就跟那个规格跟那个就是跟牛街那个清真寺都可以有一拼，就是对， 特别漂亮。 然后呢，对，然后这个说到为什么说这个对我们觉得很有挑战呢？因为毕竟是清真寺，它有可能它有一些具体的礼仪啊、风俗什么的， 是 我们不是少数民族，所以我们不太清楚， 怕冒犯了哈。 对对，但是。后来我们真正进入拍摄的时候，就发现里面的人对我们特别特别的友善，而且因为我们之前刚刚跟您说，我们之前也攒了一些所谓的群众基础嘛，就是对跟里面好多人都认识了，所以那个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间，哎，他们很帮助我们，因为他们就是有正常的每天都有那种礼拜的时间，所以说哎，还给我们说，哎，你几点来合适啊？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可以啊？所以说最后我们都能拍到他们的东西，而且是就是我手里现在有一张，就是那个这叫马爷爷和他们那个清真寺的阿訇的那张合影，那个特别珍贵。为什么呢？一是哎这张合影，第二是他们背景啊，他们叫这个叫聚礼日，是他们每周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就每天所有的那个他们当地的居民都会去那儿啊举行这个做这个礼拜，就是，所以这个场面，我说啊，一定是就是说现在的场景，但是肯定是啊，就是将来的就过去的，就是， 两个人特别开心的温和的笑着在 那种笑容，对，那种笑容明显就是跟我们拍摄的就很认识， 善意的， 对，很善意的，对，大家都很熟，所以。当我们拿到这种照片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心里这种满足啊、自豪啊，就特别高兴，就是。 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发送“通州”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看一看。刚才介绍这么多充满人文情怀的照片呢，我们就发现，应该说这些照片都是带着温度的哈。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我们说了，这个呢，叫跟我们传统的那种了解的纪实照片可能还不是特别一样，是吧？ 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家都就是纪实摄影这个词儿呢，大家用的挺多的哈。 嗯。 但是在这里边嘛，其实如果细分起来的话，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嗯。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呢，是一种是当中的某一种度。 嗯。 这个度呢，就是既要有一定的这种客观性，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要发挥出这种传统的这种摄影当中的这种人文感，这种生动感，那么这个中间如何达到这个平衡点呢？其实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大量的拍摄和不断的这种 探讨， 嗯， 然后最后修正出这样的一种特点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再往下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述了啊，就是大家要看照片。 嗯， 但是呢在拍的过程中呢，也确实是就刚才他们俩谈到的，我们其实是有大概几类， 嗯， 一种呢是人物， 嗯， 以及活动，人物的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与人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的物， 嗯， 或者景。第三呢是作为这种整个环境交代的大的这种场景， 嗯， 这几类照片，然后呢再相互穿插，然后呢就构成了照片的这个版图。而照片的这个版图呢，再与我们那个庞大的那个数据采集系统再去结合，然后呢就等于照片这个系统植入到那个系统当中。这样的话呢，哎，就带来了一种等你在观看结果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它就有一种这种多样性。 嗯，所以呢，我知道王川教授您一直是致力于这个艺术与科技的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哈，一个充满感性思维，一个是极富理性思考。那么这种记录的这种照片，您觉得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城市它会有什么意义呢？ 我现在觉得可以想象的是它到底有多少意义，那我们还需要看。但是我们能肯定的是，比如说以往我们拍一张照片， 嗯， 把它放进相册，这个呢是在胶片时代，对吧，珍藏， 嗯， 然后呢到了网络时代的时候呢，我们随手拍的照片就可以立即分享，就可以获得回应。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成果呢已经远远的超出了照片的概念， 嗯， 它包括照片，但是呢也包括照片流， 嗯， 也包括数据流，所以呢就是对于这种以照片为基础的整套的这种观看系统，包括文案的那种阅读， 嗯， 它就变成了一个整体。而这种整体呢，它不光是一个就是单独的观看的层面， 嗯， 它还有很多就是其他的这种分享的方式。比如说就是未来的，比如说通州区这个城乡的这种规划改造， 嗯， 我请我们建筑学院的朱培院长和建筑学院的教授，到现场看的时候，他们就讲，你们的数据，你们的那种不可看的那些数据，包括你们的点云图，是我们未来就是建筑改造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的， 嗯， 那这样的话，就在无意当中就已经实现了一个跨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刚才就是我整个这个课题下来哈，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启动一轮非常严肃的这种总结， 嗯， 为的是做下边的工作。就是我发现照片这个事儿，摄影这个事儿呢，已经不是一个单单的摄影技术层面的东西，它会和很多领域，包括你如何沟通，包括你如何传达，包括你的照片如何编辑，以及包括你如何跟最新的图像科技进行这种链接挂钩，这些呢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这种性质。 嗯， 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 我听说你们这个一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二期现在也正在筹备当中，是吧？ 我们在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跟通州国土规划局这边呢，包括通州的这个宣委啊、农委啊， 嗯， 我们一起开过好几轮会了。嗯，可以预计的呢，是我们的二期的重点将全面的配合通州区的美丽乡村建设这个活动， 嗯， 因为我们这也跟我们的这几个案例是有关系的嘛， 嗯， 那么其中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呢，就是现在通州区呢，通州区的规划部门呢，它组织了近百支这个规划小组， 嗯， 它要到深入到各个乡村，而我们将会跟这个规划小组合作，就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拍摄体系当中来。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的体量一定是前一期又是不可比拟的。 所以说二期的工作会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美丽乡村这个战略深度融合。 对的。 哎，那么也会继续助力北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哈，明天会更好。非常感谢王教授您和您的这个同事以及同学们所做的这个工作，记录我们现在的生活，特别的有意思有意义。过几年回过头来看，大家就会发现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了哈。 也感谢主持人今天这个聊得特别好 啊，也谢谢您，应该说也是